第三课，你是哪国人？小云说：“你好，风塔很漂亮。”小燕说：“是啊，请问你是中国人吗？”小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缅甸人，我现在正在学习汉语。”小燕说：“哦，我以为你是一个华人。”你学习多久了？小云说：“我差不多学了6个月了。”小妍说：“哇，你的中文说得好啊，很流利，口音不太重。”小云说：“过奖过奖，就是马马虎虎的。”小妍说：“请问他们是哪里人？”小云说：“他们都是缅甸人。”但是民族不一样，小燕说：“他们的民族是什么？”小云说：“有的是傣族，有的是德昂族，他是佤族。”小燕说：“哦，是这样。